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裁军和平研究所12号发表一份纪念报告，介绍了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为保障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所建树的业绩。报告指出，伟大领导者与金正日同志防止了在朝鲜半岛爆发战争，金正日同志抱着对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崇高使命感，坚持落实先军革命路线，全面实施了先军政治。他认为，就是付出任何代价，也要加强国家的防卫力量。因为有他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和精力充沛的领导，所以朝鲜的国防工业进一步巩固壮大和发展成了强有威力的自卫国防工业。先军政治打造了无比强大的国防力量，这是粉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活动，坚决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堡垒的保证。我国依靠金正日同志给打造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节节彻底粉碎了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变本加厉的军事施压活动和侵略阴谋活动。1993年，美国举行冒险的战争演习，造成朝鲜半岛面临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危险。对此，金正日同志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宣布准战时状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从而粉碎了美国的侵略企图。1996年4月，当美国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粗暴地蹂躏停战协定，向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投入各种重武器来造成局势极度恶化的时候，我国军队用坚决果断的物理行动平定了他们冒险的行为。1998年末，美国具体地公开了对朝先发制人打击计划作战计划5027。对此，我国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有谁触犯我们，就不管他在这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绝对不能逃脱我们的打击圈，并显示实际的军事能力来粉碎了敌人的侵略企图。金正日同志做出了用核对付核的战略决断。据此，我国政府在2003年1月10号采取一项坚决果断的自卫措施，使十年来暂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效力发生，来完全退出了其条约。而且退出条约三年后，2006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爆，于2009年5月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爆。我国拥有核武器所具有的遏制效果，就使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危险有了显著的减少。由于金正日同志千方百计地增强以核遏制力为中枢的自卫军事力量，节节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阴谋活动，朝鲜半岛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得到了坚决可靠的维护。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我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保障朝鲜半岛和地区持久和平的光明正大、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为此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政府在1974年3月建议缔结朝美和平协定，于1994年4月建议构筑一个在朝鲜半岛防止战争再次爆发、保证持久和平的新的和平保障机制，而于1996年2月建议缔结更为具体的朝美暂行协定等，为建立持久和平保障机制而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金正日同志在1997年8月4号声明关于不依靠使用武力而用和平方法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则立场后指出，为此美国应当放弃对朝敌视政策，朝美两国要缔结和平协定，在朝鲜半岛建立新的和平保障机制。2000年10月，金正日同志的特使访问美国，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就有各种途径可以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状态，用持久和平保障机制取代停战协定，来正式终止朝鲜战争等达成共识。我国政府还积极参加旨在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四方会谈、六方会谈等多方会谈，并认真地讨论了问题。由于有了金正日同志远大的祖国统一思想和和平保障构想，美南双方积极进行了多渠道的往来、接触与合作，终于在2000年的北南峰会上发表了615共同宣言，从而为由我们民族自己来保障朝鲜半岛和平、实现统一提供了民族共同的统一大纲。 后来，北南双方通过并履行了关于在西海海上防止偶发冲突、在金蛇分界线地区停止宣传活动和拆除宣传工具的协议，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搞活了合作。2007年历史性的北南峰会上就终止现有的停战机制，构筑持久和平机制达成共识，并通过十色宣言就进行合作，以推进有直接关系的三方或四方首脑在朝鲜半岛地区举行会晤，宣布停战终止的问题达成协议。金正日同志为保障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建树的不朽业绩，如今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非凡卓越的领导下，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今天我国无比强大的国力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北南关系改善和国家统一是刻不容缓的时代要求。美国和各周边国家应当尊重朝鲜的战略定位和自主统一意志，并与此相应的调整政策，这是在朝鲜半岛和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现实可行的途径。因为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永不磨灭的业绩，因为有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英明领导，所以我国今后也将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保卫我们国家的和平与安全，也将积极贡献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